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15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这位陆先生久仰您很久了。潘明月到一区的时候，施立明已经提前等在门口。 潘组长，路上。 施立明手上拿着帽子，看到两人下车立马走过来。陆兆颖朝他略微颔首，想起林氏那个训练基地的那位突击队长，询问了一句。 这次入选的人有印象深的吗？ 三个人一道往教场的方向走。路过的人几乎都认识施立明，远远的就行注目礼。不过倒没有其他人来打扰他们三个。 倒是有几个人各项素质都超出一般水平。 施立明回想了一下上报的名单，经过一轮筛选到他这里还剩下300个。这300个会进行新式训练，除此之外还要从这300人中间挑选出36个人，组成他们最强小队，由施立明亲自培养出一个王牌队伍。这几乎就是程家还有程俊的心腹了。所以为了这36个名额，京城各大小的家族势力这几天都在暗中争斗。到达教场边的办公室，教场大部分人都已经到了，还有几个小队在维持秩序。施立明直接推开了窗，让潘明月跟陆兆颖看教场上的兵。 哦，名单都在这里。 施立明抽出了一份名单递给潘明月看。 我粗略选了100人，剩下的需要你来。 这份名单很长，前面列举的名字，后面是各项身体素质等级，从 D 到 S， 这里几乎都是 B 级以上的。最后一排还有底细排查，这些底细排查一是为了排除掉间谍，一去这么大的阵仗，国际上不少人都打着主意。二是平衡京城的各大家族势力。施立明虽然是战神，在一区在军区名声赫赫，但排查这些他没有权限，只有潘明月能够通过自己的渠道查。陆兆颖漫不经心地侧头看了看，陆家倒是有两个人被选进来了，就是不知道运气如何。他挑了挑眉，潘明月已经做了一份排查表，每个人藏着掖着的底细都查得一清二楚，最终排掉了一个人，剩下的99个人中选出36个。他看名单，陆兆颖跟施立明就没有打扰他，而是靠到一边的桌子上看着潘明月思考。他看着的时候，手机响了一声，是程俊发的消息，让陆兆颖这边完事了去京大接程子玉。陆兆颖奇怪，抬头询问施立明， 你们昨天不是在程家带小崽子吗？ 施立明沉默了一下，然后一脸落寞地回答， 我没有。俊爷说这两天送到程家了呀，你跟程木还有程姐姐不是都在？ 陆兆颖诧异道。 这 施立明有些沧桑地回道， 被其他人带走了。谁？ 陆兆颖手搭在桌子上扬眉问道， 还能从你们手中带走？ 施立明看他一眼， 娄先生，他带小少爷去京大放烟花了。当我没说。好像今天又去放烟花了。 施立明叹息道， 京城禁止燃放烟花，这不是在污染空气？ 他终于知道为什么程俊让他们去接小崽子了，神他们放烟花。 我先下去等你们。 陆兆颖拿着手机下楼，这300个人里有陆家的人，他就没有跟施立明潘明月一起下去避嫌。教场中间的300个人英姿飒爽，排站得整整齐齐，周围一堆则是他们的长官或者相关势力人员。 卢尔伯这一行人就在其中。陆家在京城已经占据一席之地，卢尔伯身边大多是阿谀奉承的人。 陆副相，你看那个是不是陆少爷？ 卢尔伯手背在身后，听着身边的人说着话。他诧异地看向教场入口处，正好看到陆兆颖走过来。 赵颖，你怎么来了？ 看到陆兆颖，陆尔伯十分惊讶。 你不是送那位小姐回家了吗？ 陆兆颖今天穿着长服，手插进兜里走过来，闻言只随意地嗯了一声，坐在一边的椅子上，看着教场上的300个人。陆尔伯见他不想说话，也不敢再跟他说了，而是转而跟身边的人说话。虽然陆兆颖以前是不务正业，但最近两年陆家人都知道陆兆颖也开始认真了，陆家也被陆兆颖带起来了。至于跟陆兆颖不和的一部分陆家人早就已经下台了，现在剩下的都是以前那部分支持陆兆颖的，所以才对陆兆颖这么忠心耿耿。大概五分钟后，教场入口处出现了一行人，围坐在这里的人全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。 这次是施先生亲自选拔，如果我们队能入选一个人，那就好了。 陆二伯身边的是个军官，肩章有些亮，他看到入口处的人，眼睛都有些亮了。 哎，可惜我年纪不够，不然能跟着师队带领的队伍，也是此生无憾。 施立明战神的名字，全国几大区的人都如雷贯耳，不说年轻的军人，连这些老将都视他为偶像。陆二伯也是混过一区的，自然听过施立明的名字，闻言郑重的颔首，脸上也罕见地出现了激动之色。对这些陆兆颖见怪不怪，毕竟施立明跟秦染成俊一样不是人。 陆少，我带你二伯去见施先生，你去吗？ 跟陆二伯说话的军官看向陆兆颖，陆二伯有些激动。 赵颖，他跟施先生曾经是战友，认识施先生，你一起去见见吧。 陆兆颖正在跟程文如发消息，闻言礼貌地谢绝了这个人。陆二伯就跟军官这些人一起去了。施立明正在背对着他们跟人说话，他身边好像还站了一个穿着长服的女人。有人已经在猜测是不是那位秦小姐，只有陆二伯觉得那人似乎有点眼熟。陆二伯身边的军官笑着跟施立明打招呼。 师队，这位是陆先生，久仰您很久了。 施立明转过头来，潘明月也随着抬了抬头，看向面前的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